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刚刚开学，我想我们的同学们呢，要从假期当中的那样的一种放松的状态一下子紧张起来，进入到我们新学年的学习状态当中，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特别需要我们要给大家打打气，加加油。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申怡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啊，体会到了古人的那样的一种勇气。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品读的这篇文章，其实更能够带给大家一种非凡的勇气，那就是来自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而这一部作品呢，也是作为北京高考语文卷当中的必读经典作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在作品当中理解《老人与海》这一部的作品当中的人物，还有人物的性格，如何去剖析每一个故事的情节呢？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先去了解一下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主要内容。教育部发布信息显示，全国6年来资助学生5.2亿人次，总经费达8864亿元。2018北京教师节庆祝活动开启，多名教师现场展示精彩课堂。最高法发布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校园暴力案超50%琐事引发。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务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6号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党的18大以来的6年间，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据了解，我国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覆盖广泛，分别在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阶段、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本专科生教育阶段、研究生教育阶段中，提供了多元混合资助政策体系。这些资助政策使我国的学生资助工作基本做到了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2018年北京教师节“师爱无尘，新时代好老师”庆祝活动8号在红领巾公园举办。活动中，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等区的18名高级教师、骨干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等，为现场学生和家长展示了《小小紫禁城》、昆虫课、戏剧课等18节体验课，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学校的精彩课堂。另外，活动现场还推出了舞台演出、亲子游戏等。我是课代表互动合影区还将还原学科特定场景和原。 元素。活动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帮助青年教师坚定师业，唤醒师爱，提升师能，成就师风，树立好教师的榜样。记者日前从空军招飞局北京选拔中心了解到，2019年空军在京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启动，9月16号初选，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男性年龄不小于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且符合体格条件等要求的考生可以报考。空军招收高中生飞行学员一般要经过初选、复选、定选三级选拔，综合择优录取。北京地区初选于9月16号9点至11点进行，初选的地址为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参加检测的学生可以吃早饭。据了解，被招收进入空军航空大学的高中生飞行学员实行3个月的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和军籍。开学季到来，最高人民法院5号对外发布了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7年，57.5% 的校园暴力案件为故意伤害案件。从引发校园暴力案件的原因来看，50%校园暴力案件因为琐事而起。在涉及故意杀人罪的校园暴力案件中，近70%也是因为琐事而引发。报告还显示，学生宿舍成为了最容易发生校园暴力案件的地点，其次依次为教室、厕所、走廊、楼道和操场等地。近日，由市工业管理中心主办的京津冀园林科普型活动拉开了帷幕，包括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在内的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和保定市动物园等13家单位的专业科普人员，带着30余项园林科普课程和优秀项目，走进了保定市和安新县、荣成县的6所中小学。今年的科普课程分为古建特色类、古树保护类、植物科普类和动物科普类，授课结合讲解、视频和模型展示等方式，并安排了动手体验环节，增进学生们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于1951年在古巴写的一篇中篇小说，作品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它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中的突出地位。纵然面对死亡，也要默然处之，这是老渔夫圣地亚哥所执着追求的人生要义，也是《老人与海》的哲理闪光。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我们在开学季重新品读北京高考语文卷必考经典《老人与海》，一起在小说中寻找生活的勇气，为新学年打气加油。好的，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和中波102.7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继续来邀请高考语文专家、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申怡老师和大家呢品读经典。刚刚呢，我们也说了，正好是值开学季啊。那么在开学季当中，我们首先要为大家就是要打气加油。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品读的作品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好，申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多多少少有点期待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读海明威先生的这个《老人与海》。 好像很多人在想，如果给《老人与海》有个配乐的话，它应该是特别激扬上进，或者说充满正能量的。因为提到《老人与海》，老人的这个典型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期待它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的话，恐怕会让你也让更多的阅读者感到失望。啊，老人与海呢，他的主人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跟前面咱们讲过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他是一个叫圣地亚哥啊，也有不同的译音，比如桑提亚哥呀等等这样的老渔夫。那么配角呢，只有一个有名字的人物出现，叫马诺林啊，他是一个小男孩。那么这个老渔夫实际上他已经是，我们用一个风烛残年来形容他是最合适的。他呢，一连84天。在大海上航行，然后他没有钓到一条鱼，他几乎都快饿死了。这个小孩呢，跟了他一半的时间，后来他的父母就觉得这个老人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就不许这个小孩再跟着这个老爷子，等于这个老爷子自己孤独的每天要出海去打鱼。但是呢，他不认输，他在第85天的时候，靠他的这个经验，他钓上来一条非常大，有多大呢？就是身长18英尺，然后体重有 1500磅的这么一个大马林鱼，老人可以说借这条鱼他可以发财啊，同时呢就所谓的发财就是摆脱他的贫困的生活、同时借这条鱼呢他可以赢得他一个老渔夫的这样的尊严啊，但是呢他因为跟这个大鱼周旋太久了，他已经离开这个陆地时间很长，因此呢他在回返航的这个路上，这个鱼老人把他打死了，他有很多的这个鲜血血腥流出来、这个味道流出来，就吸引了大批的鲨鱼、一波一波的赶来。我们想老人最后一定是特别牛特别神把这个鲨鱼打败了、但是我们实际想怎么会可能呢啊，结果最后老人是筋疲力尽，他走路都很困难的，终于他回来了，他拖的是什么？大鱼的这个骨架啊。那么他回家以后躺在他依然简陋破旧的这个床上，只能从梦中去寻找他往日的那种美好的岁月、来忘记现在残酷的现实。因此我说可能你会失望，因为他的结局依然是悲哀的。 故事情节特别的简单、实际上就是讲这个老渔夫跟这个鲨鱼之间搏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印象当中其实包括海明威他自己也说，他说他这是他自己写过最得意的一部作品。 最得意的。 而且绝对是属于海明威的一个代表作了。应该是这么样讲的。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应该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因为这个老人与海帮助了海明威获得了是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然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可能要依靠这个作家的综合评定啊。但是呢老人与海应该是第一篇被大家引用的或者说看中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海明威写的前一部作品还受到世人的一致的这种诟病，认为海明威呢江郎才尽了，他再也写不出来什么好的东西了。但是呢老人与海横空出世之后，刚才我们提到的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之前1953年的美国新闻的这个文学创作的最高奖普利策文学奖啊、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有人评出来说里程碑式的32本书，其中之一是老人与海，包括1986年法国的比较有名的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老人与海呢出版以后48小时之内卖出了530万本，销量曾经排名世界第一。 情节这么简单的一部小说凭什么能够拿到这么多的荣誉？ 他肯定有一点就是说他的典型形象、是吧，咱们讲到了海明威本人，包括这个老人与海当中的这个老人，就是我们说桑提亚哥，他都可以约等于一个名词叫硬汉啊，他的硬汉形象。当然张征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小说，你想想如果评价一个小说的艺术水准，他还可以从哪几个角度呢？ 比如说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解读的这个沈从文先生的编程 申 一老师呢就告诉我们大家，你要从这个场景的这种描写去深入理解这部小说的内涵。另外还有包括作者的他的这种语言的水平，特别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这部作品传达出来的这种精神上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 对，你理解的特别的到位，是吧？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刚才提到了那种硬汉，那么这种硬汉形象其实它辐射出来它还有更多的这个精神意义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老人他的名字叫桑迪亚哥或圣雅哥啊，那还有一个音呢，这个叫圣雅哥。圣雅哥是谁？是耶稣当年在加利利这个海滨收的四大门徒之一，所以说这里头可能还有着一个丰富的宗教的意义啊。另外呢，这个当时海明威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是在古巴，那么古巴呢，其实海明威是在15年前就写了一部相对来讲更短的这样的短篇小说，介绍了他认识的一个老渔民，他怎么近海去捕鱼的这么个故事。但是15年之后他又写成了这部中篇小说，应该说呢在那个时候正是古巴革命啊搞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时候啊，也有人在想他是不是拿老人与海去预示着这古巴的革命啊。当然了这里头 咱们说到了有宗教的意义啊，可能有这种古巴的革命有这样的历史意义，那有没有在这个工业社会、工业时代、社会大发展，那么它带来的老人的那种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呢它在大海当中的这种搏斗，人与自然的这个矛盾，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思考的。 那一部四万字左右的小说，而且描写的故事情节又这么简单，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解读，其中所蕴含的这个深刻的内涵还是确实非常的丰厚的。 对，非常的丰厚。 老人刚开始出场的这一段描写，大家感觉好像出场特别不顺利啊。说他是一个成功者实在是有点勉强啊。说他的这个破帆都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但是呢，我们又看到这老人的外形有着这种洗不尽的沧桑，对应着失败的就是刚才您提醒大家看他这个眼睛，就是这个最后一句说那双眼睛愉快而且是不肯认输的。那么这一部分与后面内容不同的，老人呢有一个小小的陪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马若琳这个小孩子啊。 对对对， 这个小男孩在整部作品当中发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沈英老师给我们大家解读一下。 那如果我们要用戏剧啊或者说文学作品当中，他肯定是一个男配角，是吧？那么从男配角，老人是什么呢？他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坚强着。但是也很多人在提到说，海明威包括他自己包括他写的其他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硬汉形象，那么在老人桑尼亚哥这达到一个巅峰，那么他这个形象一定是有发展的。这个发展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硬汉的背后是有谦卑的，是有软弱的，是有这样的纠结和斗争的。那谁来完成他的软弱的形象的塑造？一定就是这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呢，他五岁的时候就跟着这个老人，这样的话呢耳濡目染，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质应该呢也是这个老人自身具备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孩子，他能关注到请老人喝杯咖啡，请老人去喝酒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鱼饵够不够，我去帮你借，我去帮你赊，包括呢他能够照顾到在老人睡着的时候帮助老人盖上这样的一个旧军毯。因此说呢，这个孩子他是纯真的啊，他是善良的，他是热情的。同时我们相信如果将来他长成一个成年的渔民的话，他也一定会是像桑迪亚哥一样的硬汉。 那我们可以通过文章当中的一些小的描述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到这个小男孩他的这个什么样的性格啊。申英老师帮我们挑选一段， 我们来看到比如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事带回去。那感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谈起他们把吊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谈起他们的见闻。桑迪亚哥，孩子说，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儿。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从这儿看到这个小朋友就是想给老人做事儿。 对， 老人很欣喜地看到他的成长。 那我们在这部小说当中是不是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其他人啊？你比如说这个酒馆里的那些渔民啊，还有渔馆的老板，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这种生活。有的人呢是笑话老人的失败，但是呢当中也有这些真心实意的想帮助老人的这些人。 对，在他们在酒馆这个喝酒的时候，旁边有人就在笑话老人，但是老人呢不以为意，然后酒馆的这个老板他始终呢愿意免费给他咖啡呀，愿意给他啤酒啊，愿意给他一些吃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们呢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应该关注这个作品当中的环境。 我们关注了每一部作品，包括我们之前读过的《呐喊》和《编程》，申怡老师都一直在强调，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作品创作的背景 啊。 那么这部作品跟这个时代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呢？ 这些也都是各自的一个解读，是吧？而且我们在想，不管是哪个时代，它可能都需要一种坚持、坚强、不服输的这样的精神。那如果单纯的从精神领域来讲，我们可以让它没有时代的特点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说它和常规的很多小说是不一样的。常规的很多小说呢，它是一个纵切面，是吧？纵向的延展。那么海明威说到，说在他写这个《老人与海》，他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关于古巴的这种渔民啊或者渔村的生活的调查，他完全可以去写到这个渔民怎么样的生活啊，包括他们之间发生的什么故事。但是呢，他只选取了老人出海的这三天啊，应该说这个截取面就淡化了他的社会背景，他的身世。这个在中国话当中呢叫做留白，就是说白了就是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啊，你完全可以淡化时代的背景。当然了，如果我们加上一些时代的背景，我们可能会想到更多的其他的意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古巴的革命啊，像我们提到了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一些传统的过去的啊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我觉得把它往那个方面联系也是不，这个也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同学，因为在高考当中，他经常会涉及到某一个作品啊，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人物，对于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当然需要这样的坚持，哪怕遇到了再多的困难，我们看到一些孤独的前行者啊，那么他们呢，实际上在他们的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老人的这个精神啊，因而呢，我们既可以淡化时代背景，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它加上更丰富的时代的底蕴。 这部小说涵盖了太多的这种丰富的内涵和这个深刻的内容了啊，有可能我们的同学一时间领悟不了。 它还有生活的积累和积淀。 对，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桑地亚哥的这个形象，还有基本的这个故事情节，对于同学们来说应该就足够了？ 如果就是高中的名著阅读，或者说咱们说的更功利一点，直接面对高考的话，你要知道了基本的故事情节，像咱们说的87天，就84天没有，还有三天的搏斗啊，知道老人和鲨鱼的几次斗争啊，老人和大马哈鱼的这个几次的大马鲤鱼几次的这种周旋呀，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了啊。当然了，细节当中一些精彩的描写，就咱刚才咱们俩一直在读的，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是吧？这样的话呢，包括这个背后我们介绍的一些，增加了他的文化底蕴。啊，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记住几句啊，哪怕只有几句，就是《老人与海》当中的著名的话语啊。那我想这些啊，因为他有可能说你说一句《老人与海》当中的名言，说说你对这句话结合文章的内容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说说你怎么理解这样的话。 申怡老师，像这些这个经典名句啊，是不是我们就结合着自己日常生活，结合着自己这种人生的感悟，给他解读出来就好了。 对，拿一句话，就像《老人与海》当中最著名的那个，就是一个人不生下来不是被打败的，他可能就把这句话给你了，然后会问你，结合《老人与海》的故事情节，你怎么理解这句话？那我们就知道，那最后真的是毁灭了，这个鱼都没了，但是老人的精神还在。那么同时结合你自己的其他的阅读经历，那我完全可以，比如我把它联系到《平凡的世界》，我们还可以结合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结合这样的作品。那么同时呢，如果说结合自己的自身的经验，自身的经历，那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我觉得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申怡老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呢一起品读了来自海明威先生的《老人与海》，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也给我们新学年的同学们打气加油，特别是对于我们高三年级的同学们，一方面是在精神上给大家加油，也希望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为大家明年的高考语文备考啊提供必要的帮助。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申怡老师。 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